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06集，凯旋。 费生这口气堵在胸口，想说我让他洗他不肯呀，贼老头借口还多得很，什么冬天冷要行兵打仗，脏了才厚实，污垢积着可暖和了，睡觉不动脚。帘子已经掀起来了，孔领只能进门，隐藏习惯性的抬脚跨门槛，抬起来才发现这门口没坎。姚文玉坐四轮车，沈泽川早让人把内外的门槛都扒了，他轻轻地把脚搁在里边挪进去了。沈泽川见过颍昌，但是那隔得老远，先前守备军没重建，打洛山土匪都是禁军的事，后来守备军招募的时候，沈泽川又连续出门，两个人勉强算是认得。沈泽川今日长服罩宽袍，白得不染纤尘，坐主位上看着颍昌进来。 夫君，这就是…… 孔领话还没有讲完，颍昌已经跪在了地上。老头冲着沈泽川的位置一顿咚咚咚的磕，费上心道完了，跟着跪下去，磕完头就赶着去扶颍昌。后边的幕僚哪知道什么情况，人都在进门，看前边跪了，以为府君在发怒，随着跪了一片。这堂内的气氛古怪，一次发怒的府君捏着折扇，准备说的话都被他们磕回去了，坐着不是，站起来也不是。姚文玉反应快，从四轮车上俯身，对跟前的颍昌温声说： 颍老出战九死一生，见了府君自然心绪难平，但今日凯旋是好事，不宜伤情。 姚文玉的话从侧面夸的是沈泽川择将明智，让老将感激灵涕，顺道告诉后边的幕僚们，这对主从感情深毒，好着呢。沈泽川这才找着话： 行军辛苦，飞生，快扶尹老起来吧。先生们也起来，照常坐。 飞生把尹昌扶起来，尹昌哪敢看沈泽川，拿出打仗的谨慎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孔领哭笑不得，原本挺轻松的气氛，让尹昌这么一跪，跪的大伙儿都不便再嬉笑。好在沈泽川把控着堂内氛围，放低了声音，比平时更温柔。他不着急，先问了颍昌行军时的吃穿如何，又问了返程时的天气。几番问答以后，颍昌的答话就顺溜多了。沈泽川这才切入正题。费胜原先还想藏，可颍昌的味儿太大了。老头两个月没洗也没啥，可他们从战场上下来，一身新沾的血臭，这会儿被堂内的热气全给悟出来了。于小在坐在孔领的下边，听着问答，忽然闻见股味儿。他分神琢磨着味儿，觉得这味儿像馊饭拌臭脚，又像干水泡咸鱼，简直闻所未闻，独树一帜。这味儿还力道奇猛，不到片刻就占据了满堂，并且后劲十足，让嗅觉灵敏的费胜快昏过去了。沈泽川全程面不改色，谁都能演秀，唯独沈泽川不能。颍昌是给他打仗的，他如果在这会儿露出嫌弃之色，伤的是老头的心。况且给颍昌的赏在明面上没有那么丰厚，先前的一败也是要算的，沈泽川再眼鼻，下边的人就敢轻慢颍昌。颍昌不知道周围什么滋味，给沈泽川说樊州火冲的时候手舞足蹈，越讲越高兴。萧迟也来得晚，他这几日都住在北园教场，听说颍昌回来了，专门赶来见见这老头。萧迟也到了檐下，免了通报。古今正给萧迟也退场衣，忽然动了动鼻子，露出惊悚的神色。萧迟也瞟见古今变色，纳闷地问： 怎么了？ 古今还没答话，就听见堂内咣当一声，接着于小再急道： 这咋子晕了？ 费胜听着萧迟也到了，怕萧迟也进门也闻着味儿。这跟前坐的可是沈泽川，被熏出什么事他担待不起。尹昌打了胜仗，大家铁定不会责怪老头，那就只能跟他费老实算账，谁让他是随军呢？周围都快招架不住了，费胜真是冤死了。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自己先倒下去，再到沈泽川跟前装死。沈泽川立刻抬起折扇，拿出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，镇定地说： 快扶到偏厅去，请大夫来看看。尹老奔波劳累，程峰，赶紧派人为尹老备热水，但尹老沐浴休息后再开宴。 沈昌一听要洗澡，急得差点跳起来说： 哎呀，府君，我不洗。 萧迟也在外头喊了声： 乔天涯，得嘞。 乔天涯弯腰进去，直接把尹昌扛起来，在老头挣扎中哈哈笑： 尹老，过年好啊，该洗了。 堂内的诸位先生如释重负，不需要沈德川说话，连忙站起来开窗户，凉风一冲，众人顿时清新拂面，不约而同的深呼吸。谁曾想尹昌的澡洗了将近两个时辰，等得书斋内的先生们饥肠辘辘。于小在眼瞅着桌案上的糕点，肚子直叫。 有敬。 沈泽川从磁桌药物里抽身： 二月用兵端州，端州就是补给营，谭台虎在那头对衙门事宜不了解，你还得再去看着。我给你巡查之权，有事情可以直接禀报到我的案头，不需要再转成驿站。 于小在是督察院御史，算是曾玉的学生，早年做过巡查御史，经常外勤地方，对衙门里的门门道道都很熟悉。如今重建敦州，派过去的要职虚吏都是由磁州择出来的新人，用起来不放心。沈泽川没有把于小在留在敦州做监察道，而是给他巡查直报的权利。虽然于小在还没有明确的官职，但他的分量很重，这就相当于钟伯目前的聂太，手里捏着钟伯各州各道的地质考核。于小在连忙收回目光，起身朝沈德川行礼： 敦州新建不久。 萧迟也坐在沈德川旁边，对于小在说： 谭台虎是武职，原本不该插手衙门案务，但如今各州缺人，就暂且没了避讳。他在这方面稍显迟钝，大事上得靠你多多提点。 谭台虎是萧迟也的心腹，下放到敦州是为了填补中伯空缺的降职，让他守敦州实际上算是委屈了。有着这层关系，敦州衙门里没人敢逆着谭台虎。萧迟也这句话就是给于小在撑腰。于小在现在有了沈泽川巡查之柄的委任，又有了萧迟也这句话，走敦州就不怕任何人，往后下到其他州也有足够的底气。于小在喜上眉梢，又不好站在这里流露太过，忍着高兴对他们俩人再次行礼： 下官必定全力以赴，不负府君和二爷的垂天之恩。 于小在答得响亮，肚子也答得响亮，两方一唱一和，震得书斋内鸦雀无声。沈泽川看天色都暗了： 今夜是守备军的庆功宴，我就不拘着诸位先生了，开席吧。 席就设在偏厅，原本沈泽川是主座，但萧迟也回来了，尹昌也没有到场，他就稍坐了片刻，意思到了就退了。在座的多是幕僚，沈泽川在的时候也不敢饮酒放肆，府君退了更自在些。乔天涯不在，没人盯着，姚文玉却不过先生们的盛情，就跟着饮了几杯酒。等到乔天涯回来时，袁卓已经微醺了，正靠椅子上跟孔领和高仲雄谈笑。乔天涯看他难得放松，就没跨进门，割了门帘在檐下陪着。费胜找到乔天涯，老远就招手，隔着细雪说： 走啊，杵在这儿干什么？直炉里也设了一桌席啊，就等着你了。 乔天涯没动，靠着门柱时有点不羁： 主子那头安排了？ 那铁定得安排妥当了。 费胜走到乔天涯跟前，从门帘的空隙往里瞧了瞧。 先生们散了吧，你待会儿再过来也来得及，这里里外外都是禁卫，出不了大事。 乔天涯想了片刻，抬起帘子，那头的姚文玉往这边看，像是知道这儿有人等着。乔天涯顿了许，放下帘子说， 我屋里还有几坛好酒，你叫人去拿，全当是我给大家的赔罪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